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65，唐纪81。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下。天佑元年五月丙寅，加河阳节度使张翰于同平章事，帝宴朱全忠及百官于崇勋殿。祭罢，复召全忠宴于内殿，全忠疑不入。帝曰：“全忠不欲来，可令敬祥来。”全忠踢祥使去，曰：“祥亦罪矣。”辛未，全忠东还，以害至大梁。忠义节度使赵匡宁、潜水军上峡攻王建夔州，知余州王宗阮等击败之。万州刺史张武作铁梗决江中流，力栅于两端，谓之所辖。六月，李茂贞、王建、李继辉传檄合兵以讨朱全忠。全忠以镇国节度使朱友玉为行营都统，蒋部骑击之，命保大节度使刘询弃夫州，引兵屯同州。癸丑，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讨茂贞等。秋七月甲子，过东都入县，人参至河中。西川诸将劝王建乘李茂贞之衰攻取凤翔，建以问节度判官冯娟，娟曰：“兵者凶器，残民耗财，不可穷也。仅粮尽虎争，势不两立，若并而为一，举兵相属，虽诸葛亮复生，不能敌矣。凤翔属之藩蔽，不若与之和亲，结为婚姻，无事则务农训兵，保固疆邑；有事则搀其机势，关信而动，可以万全。”建曰：“善。”茂贞虽庸才，然有强悍之名，远近畏之，与全忠力争则不足，自守则有余，使唯吾藩蔽所利多矣。乃与茂贞修好。丙子，茂贞遣判官赵黄如西川，为其侄天雄节度使季勋求婚，见以女弃之。茂贞硕求获及甲兵于建，建皆与之。王建复恋众人，莫敢言。冯娟因见生日献颂，先美功德，后言生民之苦，建愧谢曰：“如君忠谏，功业何忧？”赐之金帛，自是复恋稍损。初，朱全忠自凤翔迎车驾还，见德王玉眉目疏秀，且年迟已壮，悟之。司谓崔胤曰：“德王常甘帝位，岂可复留？公何不言之？”胤言于帝。帝问全忠，全忠曰：“陛下父子之间，臣安敢窃意，此崔胤卖臣耳。”帝自离长安，日忧不测，与皇后终日沉饮，或相对涕泣。全忠使枢密使蒋玄辉四察帝，动静皆知之。帝从容谓玄辉曰：“ 德王朕之爱子，权中何故监狱杀之？因气下，聂中止血流。玄辉俱已遇权中，权中欲不自安。时李茂贞、杨崇本、李克用、刘仁恭、王建、杨行密、赵匡宁以喜往来，皆以兴复为辞。权中方引兵西讨，以地有英气，恐变生于中，欲立右军，意谋善待，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阳，与玄辉及左龙武统军朱友恭、右龙武统军释叔从等图之。八月壬寅，地在交殿，玄辉选龙武牙关史泰等百人夜叩宫门，言军前有急奏，与面见帝。夫人裴真一开门见兵，曰：“急奏何以兵为？”史泰杀之。玄辉问：“至尊安在？”昭仪李建荣、林轩呼曰：“宁杀我曹，勿伤大家。”帝方醉，俱起，单衣绕柱走，史泰追而视之。建荣以身蔽地，泰亦杀之，又欲杀何后。后求哀于玄辉，乃视之。癸卯，蒋玄辉矫诏称李建荣、裴真一弑逆，一立辉王座为皇太子，更名祝，兼军国事。又缴皇后令，太子于旧前即位，宫中恐惧，不敢出声哭。丙午，昭宣帝即位，时年十三。李克用复以张承业为监军。淮南将李神福攻鄂州卫下，会疾病，还广陵。杨行密以舒州团练使毕阳留存代为招讨使，神福寻卒。宣州观察使台蒙卒。杨行密以其子衙内诸军使卧为宣州观察使。牙右都指挥使徐温谓卧曰：“王寝疾而敌似出藩，此必奸臣之谋，他日相召，非温使者及王令书，甚无及来，我弃械而行。”九月己巳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朱全忠引兵北屯永寿，南至洛谷，凤翔滨宁兵竟不出。辛未，东还。冬十月辛卯朔，日有食之。朱全忠闻朱友恭等是昭宗，杨经嚎哭，自投于地，曰：“奴辈负我，令我受恶名于万代。”癸巳，至东都，扶子宫痛哭流涕。有献帝自陈非己志，请讨贼。先是护驾军士有略米于世者，甲午，群中奏朱友恭、释叔从不及士卒，侵扰士肆。有功贬崖州司户，父姓名李彦威，书从贬白州司户，寻皆赐自尽。彦威临行大呼曰：“卖我以色天下之谤，如鬼神何？行事如此，枉有后乎？”丙申， 天平节度使张全义来朝，丁酉复以权中为宣武、护国、宣义、天平节度使，以权义为河南尹兼中武节度使，判六军诸卫士。以四，权中辞赴镇，庚戌至大梁。镇国节度使朱友玉薨于梨园。光州判杨行密降朱全忠，行密遣兵围之，与鄂州解告急于全忠。十一月戊辰，全忠自将兵五万自颍州济淮，均于霍丘，分兵九鄂州。淮南兵使光州之围还广陵，按兵不出战。全忠分命诸将大略淮南以困之。前留前遣衢州罗城使叶让杀刺史陈章，事谢。十二月，章斩让而叛，降于杨行密。初，马殷弟从姓陈勇，世孙儒，为百胜指挥使。如死，是杨行密、吕有功迁黑云指挥使。行密常从容问其兄弟，乃知为殷之弟，大惊曰：“吾常怪汝气度龟尾，果非常人，当遣汝归。”从弃辞曰：“从淮西残兵，大王不杀而宠任之，湖南地尽，常得兄生问，从事大王久，不愿归也。”行密故遣之。是岁，从归长沙，行密亲见之交。从至长沙，因表从为节度副使。他日，因意入贡天子，从曰：“杨王地广兵强，与吾临接，不若与之结好，大可以为缓急之援，小可通商旅之力。”因作色曰：“杨王不是天子，一旦朝廷制讨，罪将极无，汝至此论，勿为无祸。”初，青海节度使徐彦若为表检副使刘隐全留后，朝廷以兵部尚书崔远为青海节度使。远至江陵，闻岭南多盗，且魏隐不受待，不敢前，朝廷召远还。因前时以众禄结朱全忠，乃奏以尹为青海节度使。